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、欧洲地区本部和吕德同胞协理会22号已促成并圆满举行自主和平统一联席会议，来永远保卫民族生命和安全为题发表了呼吁书。